起来，我打完晚上晒衣杆。OK, we go here, on my way, I don't have in time. 绿豆熬用红水，因为红水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山，都跑在都走嘛，起来，都跑在都走嘛，话在，话在，话我在。 好，北上频道开始啦。咁啊， 杰 斯仔，上个礼拜节目好多人赞你喎。 系，尽力啦。 尽力啊，尽力就已经做到咁啊，咁你更加尽力就即系。好 fit 噶咯， 唔係，但大部分時間我哋都係準備不足的，即係正如今晚都係一樣，係因為成日都要趕落嚟。 係，唔係我就喺度要家長阿奇斯仔啦，因為即係我都睇到你咧，撲嚟撲去，風塵撲撲有陣時就禮拜五晏晝先喺上面落嚟，好辛苦啊。 唔緊要啦，盡點綿力啦，我啲唔係做多嘢， 係咪啊？ 係啊，應承咗你就要做啦嘛。 唔係咁啊，即係都量力而為。 唔係啊，阿黃敏講噶， 係嘛？ 係啊，屬於銘記噶嘛，呢樣嘢要係點樣？ 咁咧就今日嘅題目應該就係講呢個奧運啦，係咪啊？係 啊， 咁啊奧運 加多個字係 fucking 奧運。 我唔明點解前面加個字要 fucking 佢。 係咩？因為解釋啦，因為好多方面都 fucking 嘅， 係嘛？啊，咁啊呢排我即係近年我少上北京啦， 嗯， 咁啊所以對北京嘅認知都唔係太深。咁、 嗯、 但係呢近日呢即係大家都會好多人都會關心呢個華東嘅情況啦，就係你譬如話天津啊呢、這個濱海區、嗯、就有呢、這個 啊 股票自直通車 係 幾乎講 股票自由行， 而家叫直通車啦， 而家叫直通車， 我都諗到點解要叫直通車。咁啊、嗯、即係你又去過呢、這個天津啦，其實你覺得當地啲人呢係咪咁有錢？ 唔係，天津真係唔係咁有錢嘅，天津係我以前我都講過啊，就係即係係我諗係一個主觀願望啦，即係我諗共產黨因為即係我諗係温家寶啊問題啊，即係係其實佢哋係好想大力去發展天津咯，但係天津我覺得係即係好多基建啊，所有即係好多配套都唔係話咁充足咯，即係本身有個 port 咁，但係就即係天津我諗都窮咗好耐，咁所以其實就係、是、當然就係、是。共产党想发展嗰度啦，咁但系就我 共产党某啲人想 發展，某啲人啦，咁我但系我就唔系好理解点，我都唔系好理解点解会喺天津度即系会 首先会做 一 个点 啊，因为天津同上海噶嘛， 系啊， 两个点啊嘛，即系天津嗱，天津其实大部分地方咧，你去到就知噶啦，即系大部分地方就好老好古老啦，好古旧啦，即系冇乜点发展啦。咁你又即系譬如话，就算一啲屋企，譬如话 shopping 咁样，佢即系集中成个天津都系集中喺一两个地方，咁系有地方俾你去消费去食。咁包括喺天津自己嘅市中心啦，或者远啲喺塘沽嗰边啦，咁、 嗯、 就基本上都系咁样，就大部分地方都系比较穷困。 嗯， 吓咁呢个就我都唔系好理解。 唔系佢见即系因为我哋睇到电视新闻啦，咁啊即系呢件事台记者飞身扑来天津啦， 啊 个个都话要开户口啊，咩唔好上限啊，一入一手就20万啊， 或者喺嗰度就隐藏咗好多啲富翁入嚟啦，即系可能就好似温州咁啫，温州你去到你都唔觉得佢好有钱噶，吓咁、 嗯 啊、但系即系我都有少少感，我都自己有少少感受嘅，即系我觉得就系呢个礼拜即系股票嗰个起跌啦， 嗯、 然之后。包括就係話跌咗好多點之後，跟住大陸出手啦，即係整一個咁嘅自由行啦。即係我覺得我加上咧就係咧，我最近咧即係其實可以分享一下呢、這個同奧運冇關啦。即係我最近就喺大陸嘅電視台又睇翻《大時代》，咁我就啊好多好大嘅感受就係話啊當年韋家輝寫丁蟹咧，喂真係好似共產黨喎。即好似共產黨呢個物體，咁我覺得就係點似咧？即係譬如話佢滿譬如話丁蟹，如果大家仲記得大時代就丁蟹滿口仁義道德啊，成日好鬼多道理噶嘛，人生道理。但係一有乜事嘅時候，佢自己就打死人啊，即係一有乜嘢佢就打還嚟噶嘛，受嘅教育又唔多啦，咁啊即係身邊所有人好似對佢就冇曬辦法，咁然之後跟住佢又會自己即係OK， 後屘佢又參與個股票市場啦，佢對股票一無所知啦，跟住佢開始又贏錢啦，越贏越多嘅時候佢就越將個身份落去啦，到最後個收場咧就係因為股票咁佢成家就跳樓死啦。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喂。共產黨係咪最後就係咁嘅收場？即係我覺得就係每次一有啲咩 crisis 嘅時候咧，佢就會出手啦。 个氹啊越掘越大啊！ 我听讲呢个丁蟹嘅原型系跟共产党去写嘅，我唔知系咪 啊？ 我真系我唔识韦家辉，但我觉得喂系咪咁神奇咯？即系十几年前， 你预见咗今系 咯，佢就预见到呢个情况咯。即系我好相似，好相似。即系我觉得啊，即系如果你觉得有啲人好，包括我哋啦，即系我哋都唔系好中意共产党啊，好想即系。好有興趣知道共產黨嘅收場嘅話，喂，會唔會就係喺個股票市場度會見到呢樣嘢咯？ 呢、這個我就唔敢講，但係你話即係個可能性，我當然我唔敢抹殺啦。 嚇、 啊！但係即係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咧？就係點解會喺即係天津呢度咧？佢哋會覺得有一個咁嘅潛力， 嗯、 即係啲人會係會。走去買香港嘅股票，嗱我就算即係我以我哋頭先嗰個推論嚇，譬如話呢個一個即係喺北京某啲人係想發展天津呢個渤海灣呢個經濟區域， 是啊、 但都起碼你有錢先得㗎，係 啊， 係嘛，起碼你有少少根基先得㗎，係 啊， 咁但係問題就話啊，佢喺即係仲要揀埋一個渤海區，係咪話即係佢哋都知道喂，其實嗰度嘅經濟潛力咧唔差嘅，即係有呢個支援嘅能力嚇，唔會做出嚟咧做得比你上海遜色好多，係、 嗯、 嘛？即係呢個起碼我哋要估計嘅啊。 呢樣嘢就好難講，即係而家就未睇到嗰個趨勢。 我哋未睇到， 因為嗰、那個嚇呢、啊這個唔係到今時今日，即係天津都唔係一個主流嘅城市啦。 咁頭先你問翻嗰樣嘢咧，即係話。系咪话好似大时代嗰个写法咁样，会有一个咁嘅情况咧？呢、這个咧未必一定香港发生， 嗯， 但喺大陆入边发生咧，就机会咧，即、就、系、是、你真系完全唔可以抹杀。 系啊系啊，咪即系我觉得作为香港人就唔使咁惊嘅，即系我觉得就系同董建华讲嗰个道理咧，就系我谂系刚刚相反，即系我觉得系中国唔好嘅时候咧，香港先会好嘅。咁所以我觉得作为香港人就唔使咁 前过几十年就系因为中国唔好，所以香港好嘛。 系啊系啊，但系我就系想讲就系话，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即系你知道大家都有买股票，都即系譬如话我哋都经历过几次股灾，即系我哋都相信就喺股票嘅 bubble， 即系无论今时今日有几嗰、那个 bubble 有几大几咁坚固，佢终归会爆。即系但系呢铺爆咧，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即係真係何其壯觀咯、 啊！我諗咁樣講法啦，我諗咁講法啦，即係如果爆， 因為個氹啊越掘越大啊， 爆起上嚟咧，唔係你同我嘅問題，亦都唔係香港只香港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前所未有，即係咁大嘅一個經濟嘅改變，發展成一個咁大嘅經濟泡沫。即係你睇翻歷史書，可能我哋都未必揾到一個即係以前嘅例子出嚟， 揾唔到啊 嚇， 係啊。 咁究竟係點咧？咁我諗都 冇人知， 冇人知， 係啊，即 就係、是、真係咁大鑊嘅時候咧，所以咧即係好多人咧會聯手走去補救呢樣嘢，咁所以就即係理論上就應該就唔會話即係一啲好驚天動地嘅事。咁但係即係你知啦，即係中國嘅歷史嘅發展咧有太多變數啦，即係譬如台灣嘅問題啊，其他問題，即係甚至一啲可能我哋未必預見嘅。其實我自己反而我唔係會睇嗰個股票市場嗰個。泡沫咁嚴重，我反而覺得係大陸入面嘅環保問題啊、衞生問題咧，嗰啲我哋一路掉以輕心，我哋覺得唔會出到大件事，我反而自己會覺得係喺嗰啲地方引爆。即係舉個例子就話，即係你如果譬如話喺第啲地方咧，佢係譬如環保啊、健康嘅問題咧，佢個政治制度如果稍微健全啲咧，其實件事咧嗰個影響咧就未必咁嚴重啊咁深。但係當你一啲係即係獨裁啊、民主唔發展嘅地方咧，佢原本一件相對係中型或者小型嘅事咧，都會發展到好大 好大件事啊嘛。 但呢個就係話，譬如話好似以前嘅呢、這個即係俄羅斯，即係蘇聯嘅前蘇聯呢個核電廠咁樣。喂，佢真係唔做到兩分鐘唔爆出嚟，佢都唔話俾你聽。係 啊， 咁你咪搞到即係係個事件係原本冇咁嚴重，都搞到好嚴重咯。即係我就反而我係覺得，即係如果睇中國嘅問題咧，好多時我哋喺一啲我哋自己唔係太留意嘅地方咧，反而應該留意多啲。咁 係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中國所有 係啦係啦， 因為即係好難用我哋以前讀書啊，或者好多即係經濟理論去解釋嘅，即係根本係解釋唔到嘅。 即係我覺得就話我哋固然我哋可以睇好多歷史書去預測好多問題啦，但係即係以中國今時發展到咁嘅情況咧，即係可能以往經驗咧都未必受用。 系 嘛？咁所以我哋即系请多啲阿杰斯仔上嚟啦，入边睇多啲啦，即系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 我哋睇啲好片面嘅啫， 系嘛？ 系啊。 咁另外一个咧，就喺我哋讲奥运之前咧，都要提一提，因为上个礼拜我哋都提过呢、這个即系玩具业嘅问题啦。咁今日苹果日报亦都即系全晚报道， 就係、是、珠三角洲嘅玩具廠呢人人自危。 嗯。 你而家大概即係今個禮拜你所見到嘅情況點樣、 哦、辛苦啦，大家都辛苦。呢、這個禮拜就即係我哋見到就係、是、譬如好多好多我自己做緊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做好多美國單。咁變咗就正如上個禮拜講啦，即係變得好快啦，即係譬如話啦，如果過咗個禮拜，呢、這個禮拜就已經唔係淨係講緊玩具啦，即係所有我諗所有做來料加工嘅工廠，其實都遇到唔同嘅問題，即係譬如話而家文具嗰啲又有事啦，做呢、這個 兒童首飾 加文啦，兒童首飾其實都係啲塑料嗰啲啦，即係總之塑料啊、五金啊，或者係紡織啊、車縫嘅嘢啦，咁啊樣樣都係如果你係去美國啊。就都會有唔同種種唔同嘅問題咯，即係都譬如話好煩啊。總之就係第一個角力嚟嘅，即係譬如話啲廠又要求我哋喂出貨前早啲找曬數啊，屌你唔找數就冇得喐啊呢樣嗰樣啊，咁啊同埋就係我哋又調翻轉又要求好多啲 testing 嘅 report 啦，咁呢啲又牽涉到即係啲lab test 嘅成本啊，咁啲成本又增加啊。咁變咗就仲有有我知道就譬如有啲單做緊嘅又可能要減數量啊，咁變咗好煩好煩。 咁但係你如果睇落去呢嗰啲廠本身捱唔捱住 一定會有啲喺廣東省啦，我諗喺東莞我知道應該會有啲廠係做唔住㗎，真係會執笠㗎，因為有啲廠係真係譬如話我識有一兩間有啲玩具廠係已經吉曬單嘅。咁但係而家講緊係做係呢、這個時期係做緊一啲聖誕同埋一啲New Year 嘅單，即係如果你呢一段時間去吉曬所有單咧，咁你真係唔使捱㗎，即係好難捱到過去下一年嘅。 喂，你下半年都冇乜單。 冇啦，冇單嘅。 下半年冇乜單。 係啊，你有單又唔敢接。 唔係，有啲聽眾佢哋唔熟廠咧，其實佢哋唔知道，佢聖誕啲貨咧同埋新年貨唔係聖誕先做嘅。 唔係㗎，係㗎，唔係㗎。而家如果講緊聖誕咧，通常係九月 之前 份要走貨㗎啦。 走貨 要走貨，因為通常去美國嘅選就大約係30到40日到，咁睇你仲要去邊啲地方？如果你去到佛羅里達啦、Miami 啊嗰啲地方咧，仲要中間轉選，有啲去到成45日，咁有啲嘢落南美嗰啲就仲要再長啲時間咁樣。咁所以九月份要走貨嘅。 佢走啲貨一定係走航運嘅，唔走得空運嘅咧。 走空運通常都係因為有事，即係譬如話個生產時間 delay 咗先會走空運咯，因為空運嘅價錢係貴好多， 貴好多㗎， 係啊，係圍唔到皮嘅，通常蝕錢嘅。 嗯， 係啊。 咁而家你一個趨勢發展落去咧，就係即係呢單嘢咧，就會透過官方大家角力咧，即係譬如話透過中國自己嗰個政府即係嘈，喂， 而家嘈得好犀利啦， 寫翻咧唔係 日日都嘈啦， 唔係我啲貨唔好，係你哋搞 嗰個標準啊嘛， 係你標準嘅問題。 係啊， 但係問題就係佢就算嘈得耐咧，佢起碼中國自己都會 set 翻一個比較高嘅標準。 而家全部都 set 啦，中國自己都 set， 即係所以廠係遇到嘅係兩難，即係就係話，首先中國唔係用一個保護嘅性質保護翻喺中國內地所有嘅廠，咁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講緊廣東省嗰啲咧，東莞嘅廠咧，其實講真咧，佢不保護你不得止啊，即係基本上係想你死嘅，因為來料加工係一啲大部分都係啲厭惡性工業。佢而家你知即係唔同以前唔同十年八年前，喂嗰陣時係成個東莞仲係農田嘅時候呢，喂佢要發展嗰時佢你話知你做乜佢都俾你入去做啦，依家即係佢覺得你就係一個屎坑嚟㗎嘛，咁你走就最好啦，我可以再重新發展一啲譬如比較環保啲嘅工業啊點點點啊，即係可以再重新再 plan 過成個東莞。所以廠呢就好多廠就遇到好多即係兩邊難，譬如話喔、美出口嗰邊又好多掣肘啦，跟住然之後呢就中國呢邊又 set 好多 rules 啊，即係而家包括 以前優惠冇 曬啦， 以前優惠都冇曬， 優惠又冇曬啦，食啊，然之後就即係而家就各種類型嘅產品你要出口呢就嗰、那個咩44報告啊，跟住然之後就仲有就仲其實而家仲多好多嘢，咁然之後總之就係、是、要保證你出口之前所有嘅唔同嘅標準你要達得到，跟住然之後佢先可以放你出去囉。咁、但係即係正如我所講就係話，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做來料加工嘅，講真啦，即係喺每一個工序，其實有好多嘢都係唔合格嘅。即係點樣去做到合格呢、這個就真係好。 唔係我就覺得好笑啦，即係譬如睇好多評論啊，即係講，即係直情係即係書生之見， 喺个象牙塔入边讲，即系你唔系听过我哋真系实际喺嗰度做咧，你好多建议，我觉得真系好好笑咯。即系话， 例如咧， 点样同国际接轨？根本唔系同国际接轨嘅问题，国际接轨之后就冇得做呢生意。 系啊，从来都唔系嘅，其实即系实际上真系唔系。 点解呢个咁平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同佢唔接轨啊，你同佢接咗轨又点做生意？ 系啊，呢啲根本连鬼佬都好清楚噶，即系总之就系标准有标准，但系点样过系又点样过，但系而家风声紧嘅时候咧，有好多旁门左道嘅嘢，你行唔喐噶，你唯有就系话，即系停咗落嚟啦，歇一歇先啦。但系喂，唔系间间厂都可以歇一歇噶嘛，即系大佬个月都要计数。 我仲睇翻嗰个咩 CCTV 嗰个新闻报道啊嘛，讲即系我哋啲中国厂咧，就系点样根据呢个标准咧，我影晒俾你睇嗰间厂咧， 好靓啊， 规范啊， 系啊， 着晒衫，即系逐个同你真系 check 噶咁样。我真系谂好笑，喂大佬，你啲真系整要净系俾人睇啊，连我哋都压唔到啦，真 系。系啊，即系譬如你有规格嗰啲厂，通常就我哋大鬼佬都系噶，即系譬如话你着晒衫啦，佢有晒毛。尘室啦，即系入去工场之前又要吹一吹毛尘啊，呢样嗰样啊，跟住啲宿舍又有冷气啊，咁但系嗰啲宿舍系唔会俾你住啊。喂，大佬，我即系个月开冷气俾啲工人，你真系唔得掂啊！ 唔系你唔得掂啊，东莞啲电力工人都唔得掂啊！ 我曾经去过有一间厂系好夸张噶，嗰间厂系俾肯德基系皇家厂嚟嘅。咁佢接好多啲無傭車縫，咁嗰間廠靚到你知唔知點呢？係宿舍有冷氣啦，有呢個康樂室啦，康樂室有乒乓波台啊，有羽毛球場啊，跟住仲有圖書館㗎喎，跟住有一個好靚嘅 canteen， 咩都有，咁但係嗰個廠基本上就係要嚟擺出嚟 嗰個 showcase 嚟嘅，即係比較俾你睇啦，但係 好多呢啲 嘅，我覺得最好笑就係話，喂，根本連地方政府都頂唔住啦！呢啲嘢真係，佢電力廠啊，而家我唔知我有冇錯啦，就係、是、其實到夏天嘅時候咧，好多廠係開唔足， 開唔到嘅，開唔足㗎，開唔足㗎，喺東莞已經係啦，即係係分段時間咧係停電嘅，咁而呢一兩年就會好咗少少，早兩三年前嗰陣時咧就真係好誇張，即係譬如一日可能停幾次電，咁你即廠停電又好大鑊嘅。因为你厂一停电咧，再重新 restart 嗰啲机器咧，又系要时间。有阵时仲要系有啲机器一 restart 又有问题嘅，咁所以根本就系、是，即系厂系真系遇好多呢啲咁。 我所以我睇落去，譬如话无论报纸、电视嗰啲咧，好多时佢哋噏呢啲嘢话评论啲话报道呢啲咧，佢根本唔系从来唔喺个现场做过，咁所以讲得好多，即系天方夜谭咯，真系 系啊， 系嘛， 系啊。 我哋睇一睇，然後我哋阿傑斯仔講呢個題目咧，好多人有興趣嘅。咁啊 ，S G 咧就寫個好長嘅 ，S G 叫我讀一讀啊。 嗯。 我上次傑斯仔討論到咧，輸美換句油漆含原量過高咧，有新聞講嘅中華製漆董事長徐展堂指油漆只係佔換句生產成本1-1.5%至3%，但點解咁多廠去使用？因為佢哋冇監察程序啦。另外咧，商務部長高虎副部長高成喺8月23日喺北京回應。絕大部分嘅回收嘅中國玩具都符合美國當時嘅標準，現在有問題，因為最近咧美國頒布咗新嘅產品標準，咁你點睇？ 唔係，其實大部分首先就係所有即係所有油漆係一定有原毒嘅，咁咧而每一個國家佢定嗰啲，譬如話即係譬如美國嗰啲ASTM 啊，或者係歐洲嗰啲 EN71，佢哋有自己有一個含原嘅標準嘅，咁基本上嚟講咧就係咧。点讲呢，即好多厂系会用一啲好即比较即因为个成本问题，因为而家个竞争大呢，那个单价越来越低呢，就会用咗好多即各样嘅材料，佢哋会用咗一啲比较劣质，或者系即总之呢，就譬如话我举个例子，就系譬如喷油嘅原毒呢，基本上呢就系、是、抽检嘅时候呢，佢哋系会用一啲合乎规格嘅油漆嘅。但系成批货呢，好多时候呢都唔会系用晒即系合规格嘅油漆嘅。因为嗰个成本嘅问题。 甚至你可以讲大部分都唔系。 系啊，即系我想简单讲就系话咩呢，检查还检查。走货成批货系成批货嘅，呢个咧，其实行内好多人都系咁样做嘅，吓、即系呢个系冇办法嘅。 喂，但系你讲翻转头咧，即系个最简单嘅原理就系、是，如果呢啲产品咧系跟足嗰啲要求嘅话咧，系根本系做唔到， 系啦，根本你系攞唔到张单啊，吓、啊，即系唔厂可以跟噶，佢哋唔系话冇能力去跟啊，你到跟足嘅时候，喂，全部嘢系讲紧成本，嗰、那个成本就会高，可能30%到50%，系冇可能可以攞到张单嘅、即系如果而家你 你有即係喺個行道，你知道接單嗰個困難咧，你就知道啦。係係啊，即係係好平好平。 唔係，所以翻翻嚟講，我就覺得話，即係呢單嘢就算爆落去咧，會有一個咩後果咧？喂，就算你俾翻美國佬自己做咧，佢都做唔掂啊。 係啊， 唔係你唔係話啲產品去翻美國做咧，會解決到呢個問題，都解決唔到，因為根本如果你要做足呢啲要求嘅話咧，啲產品係會貴到你唔相信。 係啊。其实两败俱伤㗎，我上次都有讲过，就係、是、其实即係美国而家鬼佬其实都觉得好头痛，但係喂冇办法㗎，即係我諗呢个同美国大选有关系啦，即係喺而家呢段时间全部都系风声鹤唳㗎啦，同埋即係而家玩呢啲系譬如话我哋收过有一个 email， 即係阿 Bert 有讲讲过，即係佢话关于就是、啊每佢话呢啲标准，即系每一个国家佢又有自己嘅标准，未必系一定同嗰个保护主义，但我就唔系好认同嘅，即系呢个系真系同保护主义有关，因为系真系佢哋自己个 local， 佢要对自己嘅 workers 啊，对自己嘅 factory 有个交代，咁、变咗即系一定系有，即系大家会喺呢啲例入边去钻研， 而且 去 set 一啲难度俾你， 而且呢、這个即系譬如话呢啲咁嘅投诉或者即系批评声音咧，佢唔系直接。同嗰个生经济本身咧系有个关 系 度， 系啊， 好纯粹从一个政治嘅 角度出嚟， 佢冇谂过话，就算你譬如话你中国厂唔做，系咪代表美国厂做到咧？我判断系唔得嘅， 唔得噶， 都唔得嘅吓。 中国厂唔做，话俾你听就会 shift 咗去边度咧？如果美国佬啲单，通常就会 shift 咗去南美咯，就会去翻墨西哥啊、哥伦比亚嗰啲咁嘅地方咯。但嗰啲地方都有嗰啲地方嘅头痛， 系 啊， 唔系代表话即系去咗嗰啲地方，你嗰个规范系会达到嗰个要求咯。 美国基本上而家已经系做唔到嘅，即系如果而家嗰啲讲紧我哋喺东莞做紧一啲任何产品嘅一啲来料加工嗰啲咁嘅产品咧，基本上即系美国佬系冇自己本土系冇厂可以顶得住， 系唔系吸唔？ 嗰啲价钱根本两回事， 两回事嚟咁 样。系啊，系啊，即系譬如话举例，譬如话起帽啊，即系譬如话。喺中國做帽咧，即係美國佬係好中意嘅，因為美國如果佢講緊啲塑膠嘅起帽嗰啲件咧，我諗中國嘅價錢係美國嘅價錢嘅三分一度啦，到依家都係，所以即係好多美國嗰啲公司就係咧，即係譬如因為佢哋玩 design 玩得好犀利，即係產品玩 design 玩得好犀利咧，通常佢哋喺中國咧係諗都唔使諗啊，即係佢啊。做啊，做晒手板，做晒起晒帽佢出嚟，因为嗰啲价钱对佢讲系好平，而嗰啲价钱根本美国系做唔到。 嗯， 系啊， 咁啊，即系美国如果系继续落去咧，就即系呢个系变成一个即系大家都会好麻烦嘅局面啦。 系啊， 你只系话即系美国未必得益，中国又肯因你有害啦。 不过短期内就系最惨就系做厂嗰啲咯。 厂 啊真系 港商吓。 系啊， 嗯，好啊，咁啊，我哋讲完呢、這个即系交完呢今个礼拜最新发展咧，我哋讲讲正题啦。即系今日就题目咧就呢个 fucking Olympics。咁我始终唔明点解咧，即系你对呢、這个。即系呢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做到奥运会有咁负面嘅评价， 我就首先即系讲真啊，讲北京嘅奥运咧，我就一啲自豪感都冇啊。首先即系我唔知我系咪中国人啦，我自己都唔知啦。咁但系总之我就由低温开始，我觉得咧就系一个灾难啦。首先对成个城市系一个灾难，即系有边件系好 fucking 咧，即系譬如话即系搞到成个北京一塌糊涂啦，即系起好多嘢啦，即系劳民伤财啦，仲有就系、是、即系做咗好多点讲啊？即系呢个你又不得不赞呢个共产党嘅，即系从来即系佢哋要计划去做一啲嘢动员嘅时候咧，佢就真系会做出嚟。譬如话，即系而家好啦，硬件差唔多叫搞掂啦，而家又开始专注搞啲软件啦。即系譬如话，点样去教导啲人啊，有礼貌啊，学英文啊，点点点，我觉得系好荒谬咯，即系各样嘢都好荒谬啦。吓、 嗯 啊，即系好细致嘅，譬如话，包括我又从未，我又咁多年我。叫做睇咗咁多次奥运，我又未见过有个吉祥物咁 fucking 啦，即系有五隻出咗嚟，咁嗰个五隻叫 fuck 哇， 你 所以真系好 fucking 描述下，描述下个吉祥物先。 唔系我搞唔清咯，即系唔知咩又火又水咁样啊嘛，吓、啊，即系我从来我就系知道吉祥物应该系好可爱嘅，吓、啊，应该系只动物嚟嘅，应该代表到嗰个地方嘅。咁我就唔知点解无端端又会出咗个五个好似日本嗰啲咩超人片嗰啲咁样拿咗五嚿咁嘅嘢出嚟。咁呢、這个吓嗰、啊、五只就必然系一只fuck蛙嚟噶啦，吓咁然之后就如果你即系呢几年去北京咁，你一下知道啊北京成个城市搞奥运，咁又搞咗好多好无厘头嘅嘢。 出嚟啦，譬如话由今年开始，即系咩，每一个月11号就有排队日啦， 单数单双数， 单双数而家就开始有行车啦，吓嗰、那个咁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咯，譬如话仲有就系、 是、我哋讲翻即系单双数行车嗰度先。聽翻上面啲人講咧，好咗， 好咗噶，因為咪真係可以少百幾萬噶啫、啊。但係我唔係我即係、就是、我問題就係覺得就係話，喂點解喂搞個咁 campaign 啫，運動會啫？即係嗱，我舉個例就係話，其實倫敦同佢唱對台啊，倫敦係下一屆嘅奧運啊嘛、嗯。倫敦就係講就係、是，我哋唔會大興土木嘅，我哋有我哋係。搞一個奧運咧，係俾個感覺咧，就係、是、你 feel 到嗰個 history 嘅，即係然之後好多嘢我都係用翻現成我有嘅配套喺度，我就咩噶啦，唔使搞咁多嘢。咁、你就同北京嘅奧運比，就是、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咯。即係北京係所有嘢都係新嘅，所有嘅場包括即係而家嗰個咩鳥籠啊、跳水館啊，仲有 even 就係中央台嗰個新嘅 building 係一個。兩層嘅好奇形怪狀嘅 building， 又打斜又成咩咩斜，總之搞到成個北京就好誇張咯。即係我就覺得係咪真係要為咗一個咁嘅 campaign 要做咁多嘢？你究竟想證明啲乜嘢先？即係我覺得 證明我哋中國人站起來， 算證明中國人站起來。咁但係你亦都要俾你搞得一個咁嘅 campaign， 你人哋咁多人嚟到，你應該俾真嘅一面俾人睇啊嘛！ 喂，真嘅一面睇唔睇得嘅大佬， 你覺得唔睇得 嚇死人？ 你覺得唔睇得咪？ 好似嗰啲玩具咁啊，唔係真嘅一面係令你震。 睇唔睇得，我覺得見仁見智。但係我覺得你搞得嘅，你應該俾真嘅一面人睇。咁你覺得唔睇得嘅，就唔好撚搞啦，係咪先？咁你又要搞？喂，咁你想點啫？即係又俾假嘅一面人喂。嗱，即係你大家可以細想幻想下就係、是，咁搞完個奧運又點咧？嗱，咁搞完個奧運就係啲人又開始又隨地吐痰啦，又開始唔排隊啦，又開始唔講英文啦，係咪？咁然之後跟住咁又然之後嗰啲場館起咗落嚟又變咗咩咧？咁嗰啲場館第日又荒廢嘅喎，因為起就唔係問題，因為而家中國大把錢，但係從來嗰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嗰啲 hardware 起完出嚟咧，玩完一次咧，就全部大部分基本上即係我可以。同你賭乜都得，就大部分都係慢慢又荒廢，因為嗰個 maintenance 即係大陸咧好多呢啲咁嘅場館咧， 維修方 面，維修啊嚇個維護都係有問題嘅。咁、所以就係、是、OK， 08年搞完之後咧，咁我覺得嗰個北京就更加 fucking 咯。 咁、但係即係我又補充下我嘅睇法咧，佢、即係如果譬如話搞呢類咁嘅咁大型嘅運動節目啊，或者大型嘅即係乜嘢都好啦，即係總之你好多人嚟，跟住睇完咧。就是對好多領導人嚟講咧，係一個樹卑立轉嘅機會。嗱、即係話咧，我搞到啦， 知道， 我搞到啦，我歷即係呢方面嘅歷史上面留名。咁咧即係你講話除咗中國人之外咧，好多地方都有咁嘅心態，即係呢個唔係獨特嘅中國人。但係你講到話，譬如話係即係頭先講到話會唔會即係呢個之後唔排隊咧，或者之後唔講英文咧？咁我覺得十居其後都係㗎啦， 一定係啦，一定係啦。 佢嚟即係你等於嗰陣時咩啫嘛？毛澤東即係大躍進咁啫嘛，佢沿路都係咩㗎？堆滿曬即係啲正嘢俾你睇曬㗎。 唔係呢個一定㗎嘛，因為你本身嗰啲人係咁就係咁㗎啦嘛，係咪先 嚇？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做到之後咧，即係你對好多人嚟講咧，佢始終係一個感覺就啊，我哋即係喺世界上咧，我哋有我哋嘅地位啦，即係從此我哋又即係可以抬起頭上，即係見人啦咁樣。 你覺得係咩？ 我唔覺得係， 我 覺得但係好多人覺得 係咯，即係我覺得就咩有乜咁大件事啫？點樣抬起個頭啫？係咪先？ 一路因為以前抬一路抬尾㗎嘛。 休息一陣先啦。